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就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傅景华，就叫他 KW。咁咧就都係即係同阿 KW 傾翻，即係佢熟悉個範啊，即係而家啲即係資訊自由啊、假新聞啊咁，特別近一兩年假新聞講得好多啦，甚至講到話而家要立法。我諗我哋可唔可以嘗即係嘗試客觀啲去睇翻嚇，即係其實係咪所謂假新聞、虛假消息、信息係已經去到一個好嚴重嘅階段咧？ 首先多謝阿 Chris 你請我上嚟講，即係講呢個題目啦。呢個題目喺最近都好熱門啦，咁好多人都即係好有興趣咁樣。咁我都嘗試去即係大家冷靜啲、客觀啲睇下究竟而家我哋討論緊嘅事啦。咁首先我就想褪後少少先，褪後少少就係話，即係究竟而家我哋講緊呢個所謂嘅假新聞化嘅問題喺2021年香港嘅時空裏面究竟係一個咩嘅脈絡？咁第一樣嘢就我想提嘅就係、究竟喺香港處於一個我哋所謂嘅威權化嘅過程啦。咁就係、是、其實我都睇到啦，喺過去嗰兩年三年咧，其實香港逐步咧由一個我哋以前講話係一個半民主嘅政體或者混合式嘅政體咧，就逐漸變成一個係威權嘅社會。咁我哋睇咗好多啦，咁由國安法嘅立法啦，由最近嘅所謂完善嘅選舉制度啦，我哋都睇到咧，就係嗰個社會對制衡政府嗰個能力咧，係越嚟越低嘅，即係公眾可以透過唔好講話遊行示威啊，唔好講話即係透過議會嘅方式咧，嗰個代表性咧同埋嗰個制衡能力咧都係越嚟越弱。咁喺呢個咁嘅脈絡咧，我哋都睇到咧好多事件關於即係新聞自由，即係作為第四權，即係其實係另一個可以制衡到社會或者制衡政府嘅一個大家認可嘅一個公權咧嘅權力咧，都係受到好多挑戰啊！Chris 你係記協主席，你都提到過去即係前線記者執行嗰個採訪工作嗰陣時遇到好多嘅障礙啦，甚至粗暴嘅對待啦。警方設立一啲嘅唔同嘅理解，去定義嘅所謂乜嘢叫做新聞代表啦。我哋睇到最近查察亦都受咗好多嘅限制啦，咁樣。咁喺呢一個咁嘅環境之下，我哋睇到咧就係而家新聞嘅活動咧係受過好大嘅衝擊，而亦都係成個社會咧去制衡政府個能力係越嚟越弱嘅情況之下。而家政府提出一個咁嘅立法，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脈絡，大家要即係關注。咁另一個脈絡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失實信息嗰樣嘢。咁我完全同意咧，就係喺其實過去啦，即係我諗我哋即係成即係呢個所謂失實信息呢個話題咧，成為咗一個好多大眾或者全球關注嘅一個議題咧。都係其實最主要都係始於2016年當年咧就係、是，如果都記得啦，就係、是、當年就兩大嘅一個好重大嘅喺即係歐美世界出現嘅一個政治事件咧，係受到好多依啲即係所謂失實信息嘅影響。第一個就係脱歐嗰、那個公投好啦，討論啦。另一個就係關於上次即係特朗普即係選舉喺2016年嗰個美國選舉裏邊，咁喺。美國有美國亦都事後做咗個調查咧，就發覺即係有證據證明俄羅斯係當時係有即係採用一啲社交媒體嘅方式係嘗試影響個選舉結果。咁即係英國亦都係啦，即係喺國內有一啲即係唔知係邊度嚟嘅一啲嘅信息咧，係嘗試係鼓勵啊，即係英國脱歐咁樣。咁呢個話題其實真係喺嗰陣時開始咧，就即係引發咗好多好多，即係等於尤其是都有一個好重要因素，亦都係個社交媒體嗰個發達喺全世界，咁嗰個傳播信息好快，亦都係一個好低成本，因為我哋嗰陣時睇到英國美國嗰個調查嗰度咧，發覺咧原來俄羅斯用咗一個好低嘅價錢喺 Facebook 度放廣告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做一個好大效果。咁嗰個成本低，亦都傳播好快，咁影響好大，嗰個回響好大，咁所以即係全球都響起一個 即係對於啲失實信息嘅一個關注。咁對過去兩年更加尤其是就係因為嗰個疫情嘅問題，咁就係喺網絡上咧有更多有關疫情啦，同埋不同國家處理疫情嘅一啲問題啦，同埋近期嘅關於疫苗嘅有效性嘅一啲失實信息傳播。我留意到啱啱今個禮拜啦，咁就歐盟亦都出咗一個報告，咁咧都提到咧就係、是、佢亦都有證據睇到咧就係、是中國政府同埋俄羅斯政府咧係睇到佢有參與一啲咧喺製造呢啲咁嘅虛假信息喺傳播喺歐洲嗰度影響，即係質疑係即係歐美國家佢個抗疫嘅能力啊，或者質疑嗰啲疫苗嘅即係安全性啊，或者質疑佢哋內部一啲嘅。一啲群體嘅即公平問題啊，咁樣咁即係整體嚟講，全球嘅對於個失實信息咧係一個好大關注，都引發到好多嘅地方咧。其實喺過去三四年咧，都做咗好多工作咧，係想去就係、是、我想強調一樣嘢，我完全同意咧。即係呢個失實信息呢個問題係需要處理嚇，即係我唔會覺得話即係呢樣嘢唔緊要，呢個有一個。大家關注，大家要去即係深思，究竟應該用咩方法去做處理？咁、我哋睇到其實過去喺不同國家啦，喺過去嗰即係兩三年，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做咗。好多有好多地方，例如去舉做即係第一度最簡單就可能啲教育工作啦、即係可能要增加民眾對嗰、那個嗰、那個認知嗰、那個能力啦，即係認識別信息嗰個能力啦。另外就都係透過好多唔同嘅渠道或者方法咧，都鼓勵咧好多新聞團體或者係啲半政府嘅團體，甚至乎有啲係政府資助嘅團體咧，去成立一啲所謂 fact checking 嘅工作。咁阿 Chris 你好清楚，香港亦都有一啲咁嘅即係團體發起。咁其實就鼓勵呢啲 fact checking 其實就係幫助去民眾可以接收到即係唔同嘅信息咁樣。咁亦都有一啲國家咧，係用一個立法嘅方式去處理一啲失實信息嘅問題。咁但係咧立法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內容上係有一啲唔同嘅。舉個簡單例子，例如新加坡其中一個即係佢哋都討論咗好多年即係佢哋應該有即係好似係喺呢兩年。但其實佢2016年開始，即係喺美國選舉之後，嗰陣時可以討論，因為我嗰陣時都同佢哋，即係去過參加一啲即係論壇咧，同啲官員都傾過，佢哋都有個好詳細嘅，即係去探討不同模式去處理一啲即係網絡上失實信息嘅問題。咁你哋採用咗一個模式咧，就係佢哋聲稱咧，佢有一個所謂 corrective 嘅 measures， 即係佢哋係去糾正一啲嘅失實信息。主要係糾正嘅方式就係佢唔會有審查，但係你出咗網絡嘅話，即係如果係出咗一個失實信息，即係可以認為失實嘅信息咧，佢可以要求咧係提供一個disclaimer 或者一個 fact 嘅 statement 去要表示咁樣。咁另外亦都可以要求個營運商咧係喺某啲程度咧係可以即係移除嗰個內容。但亦都有啲罰則啦，就係假如係經常或者係冇去跟隨呢樣嘢，或者係經常會做呢樣嘢，佢可能係要有啲罰則。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新加坡模式。咁亦都有一啲國家咧，佢提出咗咧一啲立法咧，但係佢係喺一個比較狹窄嘅一個用法嗰度，即係例如舉個例，例如法國咁樣啦，佢嗰個立法係主要係針對選舉嘅。係選舉上就出現嘅一啲嘅失實信息嘅問題，咁德國咧就主要針對一啲仇恨信息嘅問題咁樣。 我哋或者即係稍後即係再去睇翻即係立法嗰個問題，翻去首先係提到16嚇，即係全球性嘅特朗普啊，咁另外即係英國脱歐啊咁樣嚇。香港咧，即係如果睇翻香港嗰個討論咧，好多時似特別係官方啊，或者係提出即係假新聞，即係要立法嘅話咧，好多時會提到即係一兩件事嘅831太子站冇死人，或者咧新屋嶺呢個性侵犯嘅一啲嘅事件嚇。 譬如話呢個案係咪真係好似可以好似16年特朗普嗰個因素、選舉嘅因素啊，或者係脱歐嘅因素，去説明即係香港係有需要即係立法啊，或者係要做要做好多做好多嘢、 嗯嗯。 香港有冇一啲咁樣嘅即係即係呢啲個案嚇，係咪真係嗰、那個？影響或者即係嗰個重要性係同首先提到16嗰個兩個因素。 好，首先我有一樣嘢我都想即係講翻即係概念問題啦。即係我頭先不斷講咧，即係我都會用所謂假新聞呢幾個字去講咧。即係我其實都即係表達咗，其實我對呢個字咧係非常之即係覺得係有問題。咁甚至乎我發覺都唔係淨我，好多即係例如我都睇到英國國會咧都曾經提過咧，佢哋唔會再用假新聞嘅呢個字，佢哋全部用失實信息、misinformation 或者 disinformation。咁我其實希望媒體都我哋盡量去即係唔好用，即係我唔好跟住政府去做。我知反而國家咧，即係假新聞呢個字其實點解會普及？好多時就係經常就基本上係過去即係前總統美國總統特朗普去普及化咗佢，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啦。最吊詭一樣嘢，其實當時其實佢本身自己係最大嘅一啲虛假信息嘅來源，而大家亦都知道咧，喺美國個脈絡咧，大家都知道其實用呢三個字咧，主要係去針對佢即係滿意嘅幾個媒體。咁所以其實呢三個字本身咧就係一個西方政客去對待媒體嘅一種即係講法。咁我反而覺得，即係香港嘅官員咧，咁既然係愛國者治港啦，咁你冇理由用西方嘅論述去睇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其實一統不如用失實信息去，咁啊比較好啲。好啦，咁翻翻你個題目就係、所以喺呢個脈絡上咧，我哋唔好淨係話呢啲係新聞，嗰啲其實有好多關於831又好，新屋嶺事件又好，亦都有其他。一啲相關嘅事件，嘅討論咧，其實喺網絡上係好，其實一般人亦都即係好多提出。咁但係我哋去理解當時嘅環境嗰陣時係個咩情況咧？就係例如講831咁樣，831當時發生一件事件嗰陣時咧，其實咧好多嘅資訊都係冇一個公開或者一個好透明度嘅個渠道咧，去令到公眾。去發放，當時唔俾記者落去影相啦，影到嘅有關嘅部分嘅都係一啲一般民眾可能係傳出嚟咁樣，最後事後要求攞嗰啲嘅港鐵嗰個camera 個 footage 亦都好似有部分又唔知點解冇咗啊咁樣，咁喺一個即係透明度咁低嘅情況之下，當時亦都冇一個好好嘅疏導，亦都當然大家都知道咧，當時嗰個對立嘅情緒好強。咁喺冇透明度低，又喺嗰個咁嘅社會環境情況，有一啲唔同嘅民眾對當時有一啲信息唔知道係點樣，佢哋有啲所謂嘅唔傳或者謠言，佢哋會喺度傳播或者有咁嘅懷疑。咁其實我自己理解係好自然，即係。是好自然會傳咗，因為當時嘅透明度低。因為我想講點解自然呢樣嘢，我想再講翻少少我嘅背景。因為我做好多研究咧，就關於大陸嘅，就係、是、大陸嘅社交媒體。咁咧，喺國內咧，其實對所謂謠言嗰個理解咧，就好多時都好同香港人嘅理解好唔同。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官方話謠言咧，好多時咧隔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證實咗係事實。因為點解係咁樣？就是、因為其實喺嗰、那個國內嘅透明度唔係即係冇其他地方咁高。咁所以大家對一啲當時未經證，我哋所謂嘅調研就係一啲未經官方證實嘅信息咧，其實係抱住咧有可能出現係可能真係有咁嘅事發生。咁係姑且信之咁樣去理解。咁當時其實就係一個咁嘅脈絡咧，係有好多民眾係傳啲信息。咁發生係咁啦。新屋嶺亦都係咁，因為當時點解會突然間去到選擇去到一個咁難去到嘅一個地方去處理好多一啲嘅被捕人士嘅一啲情況咧？ 而亦都後面之後亦都有一啲被捕人士有啲口述嘅資料係透露俾媒體出嘅知嗱，當然咧發生咩事，亦都係一個咁透明度咁低嘅，即係我哋只可以睇兩方面，即係你知道知媒體，我哋就睇兩方面，俾佢有機會有機會發聲，即係被捕人士有機會發聲，官方亦都有機會回應啊。咁我哋即係去做一個工作，去咁兩方面都有可能有啲內部有啲資料係可能唔係100%準確，都有唔同。咁所以如果我哋擺翻喺嗰個脈絡咧，係一個有其實有少少似香當年2016年嗰陣時候，就係社會嗰個對立情況強嚇，社會嗰個透明度水平又好低嘅情況咧，就會出現呢啲咁嘅信息。你就算有立法嘅話咧，都會有啲咁嘅信息。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去睇翻嗰個源頭嘅話咧，我哋真係從個源頭出發去睇嘅話咧，其實咧立法只係一個治標，但係不治本。 嗯，治本都會係嗰個事實、那個透明度等等嘅嘢。其實我哋如果即係好簡單嚟講，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而家喺呢個階段咁講話831有死人，又或者咧新屋嶺咧有性侵犯事件，即係呢一個係咪已經可以話係一個失實嘅信息咧？定係話我哋其實都真係唔係好肯定呢個究竟係有冇發生？如果好簡單嚟講， 我同意啦，即係頭先講提到，因為喺2019年嘅社會運動嗰個過程之中，喺嗰30個月中，其實有好多懸而未決嘅嘢，即係你頭先提嘅831或者新屋嶺，721我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嚇。同埋政府內部好多嘅決策係發生，我哋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當時其實好多人都講緊一樣嘢，就係正係其實係想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去搞清楚所有嘅事，有一個公信力嘅機構。去安排，即係令到公眾知道呢件事。如果一個公信力嘅機構出嚟講話831根本冇任何咁嘅事，市民我相信香港市民我一路理解大家即係會接受。其他事件亦都係但係冇啊嘛，就係政府否決咗呢樣嘢，咁咧就係其實基本上係放棄咗令香港可以減低頭先我講嗰兩個本啦，就係即係對立啦，同埋即係可以增加透明度，嗰兩條路都封咗。嗱，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我覺得頭先你講話政府其實講呢兩個個案咧，其實我講唔係，我好留意到咧近期即係政府嘅官員咧公開嘅言論咧，基本上咧將2019年嘅社會運動好多民眾參與一啲大型活動咧，都簡單地講話佢係受到一啲實實信息咧誤導咁樣。我覺得佢唔係淨係針對兩件事，而係針對咗係成件事咧。佢係想講啊，你誤會啫。 係 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即係經歷咗觀察實地觀察，或者睇到其實當然唔係啦。即係呢個成個社會運動，基本上係因為政府一個嚴重嘅施政失誤。而佢喺跟住落嚟處理個問題上面，越做越多嘢，令到民眾更加不滿，而引發到一個衝突。咁但係冇去處理嘛。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嘅官方嘅論述一就係將事情理解為民眾被誤導啦。咁亦都可能係為立法鋪路啦。另外咧，亦都係咧，佢可以用呢個論述咧，令到大眾咧都唔再追究當時發生啲咩事。係因為跟住頭先我所講，其實我哋都唔知道當時個情況係點。我留意到好多個官員咧公開言論咧都幾一致嘅，即係將件事情。睇成係，你受唔到啫，咁樣，佢實際上係咯。咁當然令到亦都帶出咗另一個問題，亦都解釋咗官方嘅一樣嘢，就係所謂嘅仇恨言論，因為佢覺得而家民眾對於警權嘅不滿啦，對政府官員嗰個不滿咧，而家佢個解釋都係話，你只不過係誤導啫，咁樣。我覺得其實呢個更加大問題，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即係製造一個佢哋嘅論述咧，係嘗試。定調咗即係2019年個社會運動究竟嘅發生嘅元氣係乜嘢？ 其實嗰段期間咧，我哋有冇即係足夠嘅資料或者觀察到咧？即係呢段期間有冇一啲所謂有組織嘅去發放一啲失實信息咧？包括其實你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近一兩年其實都有啲人提到就話內地嗰度 都有一啲即係有組織地係喺網絡上即係發布一啲成日其實未必係好準確或者失實嘅信息。嗰段期間兩邊會唔會其實都即係真係有呢啲即係有組織嘅？ 我當然我冇辦法有 100% 嘅，即係話我就冇做本地嘅一啲研究，但係我就有一個研究咧，就係留意到咧，就喺我係做國內社交媒體嘅。咁但係因為國內社交媒體當時咧喺2019年，嘅討論咧係有大量嘅有關香港嗰、那個即係社運嗰、那個嗰、那個討論。咁呢樣嘢係好有趣嘅，即係因為我比較翻2014年嘅當時咧喺即係當時嘅即係雨傘運動咧，其實網絡基本上當時官方咧大部分都即係用審查方式去刪除咗，即係有關當時好大量嘅一啲圖片咧喺當時即係出現咗嗰個咧，國內都係審查，咁然後官方亦都係即係強調佢哋自己嗰、那個嗰、那個角色啦。但係今次2019年嗰個處理方法咧，我做咗一個即係都舊年嗰陣時就做個研究咧，發覺佢哋嗰個做法係同過往係好唔同啊。喺我留意到喺7月21日，即係舊年7月20日都係一個真係一個轉捩點，即係喺我起碼喺我觀察數據上係一個轉捩點，就係喺7月21日之前咧。基本上是很少有關港獨和這個社會運動的關聯，基本上是有關港獨的基本上完全刪除了。 這個是19年 7月7日、但是呢19年的7月1日之後呢，我留意到國內的網絡上的那個傳播呢，發覺呢是大量地呢是有將社會運動和港獨呢是連上關係的。咁但係大家記得咧，七月一除咗喺元朗發生一個即係打人事件之外，其實最重要一個被理解為一個嘅重要嘅標誌性事件，就係當時有一啲民眾咧係即興地咧喺突然間去咗新聞 中聯辦， 咁咧就玷污咗佢嗰個即係國徽，咁個國徽有個好象徵性啊嘛，咁就影曬相片啊，咁啊所以喺國內廣泛傳播。咁喺7月21日咧，我哋提議到咧，係即係突然間強大量地飆升咗好多，將呢件事件從一個港獨嘅論述係問題。但記得當時其實咧係一個都係7月幾啫，其實都好初期嘅。當時甚至乎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幾個字咧，其實都唔係經常係一個主調嘅，係當時一個好初期。咁但係當時已經係有一個好大量突然間嘅出現，而佢哋有好多嘅我又都留意到嗰啲户口啊，即係新嗰啲傳播呢啲信息嗰啲户口咧，有好多咧，第一就先來自官方嘅新聞媒體報道啦，後期咧就有一啲好短時間成立咗嘅一啲户口咧係傳播，而係好針對性咧係講香港事件嘅啫。咁你話呢啲係咪一啲會係一啲有組織嘅行為？我真係冇辦法去證實。咁但係我哋會見到有一啲嘅情況咧，係同以前係個做法上係好唔同，而呢種唔同咧，有可能咧，唔係一種即係自然嘅情況出現咁樣。 近嚟即係講到話要立法咧嚇，官方係用假新聞啊，特首啊，經務處處長啊，其實都係用。都是用假新聞，特首就講咗個方向，咁咧，但係最近講得較為多咧，反而係經務處處長，咁佢又舉咗，即係引用咗一個《蘋果日報》嘅例子啦。咁然後你基本上都會見到佢係引述好多《蘋果日報》嘅個案，佢話自己即係投訴咗過百個個案咁樣嚇。咁然後我哋會見到啲即係左派嘅言論咧，就開始針對啲機構嘅，其實。《蘋果日報》啊，或者甚至有啲網媒，甚至有啲網媒點樣出嚟咁樣啊？即係你睇即係而家其實所謂立法失實信息，或者佢哋用嘅假新聞，咪幾清楚？其實係即係個矛頭，其實係向緊一啲媒體。 我同意你咁嘅講法啦，即係雖然我都係強調話其實我係應該我哋即係廣泛地理解呢個係一個叫做失實信息啦。咁但係咧就我同意咧，佢其實係好有意識地咧，其實係想透過一個即係立法咧， 係即係限制一啲佢哋，因為佢成個定調都係講針對一啲新聞媒體嘅，咁佢係會用一個法例係會對新聞媒體一做緊啲唔知啦，我哋大家未知個立法點，但係即係我睇到佢起碼個論述上咧係會對即係新聞媒體機構咧係有個幾大嘅針對性啦，第一啦，第二我亦都覺得有好有可能咧，佢哋係針對網絡嘅。嘅信息，因為大家都睇到，其實我雖然係無論點啊，而家我哋睇到個網絡上其實嗰個言論咧都係相對自由嚇。我哋因為其實網絡上亦都有好多人發表好多言論，其實可能本身自己唔喺香港，係就係一啲其他地方嚇。佢哋可會喺其他地方可能更加，我哋而家香港人都好自由去接觸緊其他唔同資訊。咁其實其中一個我想估計佢可能想。即係限制嘅，就有部分好啲似即係國內嗰種做法，就係一啲網絡上嘅言論咧，佢係會要求咧係一啲即係多啲權力去要求去即係要可能要即係最簡單的就係一定要俾政府答啦。如果你批評政府，我一定要你一定要列明政府嗰個 official 嘅聲明啦。咁但係呢個都我覺得唔係難事嘅，但問題就係、是。佢有權去要求啲經營商，例如佢要求 Facebook、要求 YouTube、要求其他而家都香港部幾普及嘅一啲社交媒體經營商咧，係喺即係例如新加坡嘅做息24小時，你24小時一定我俾 order， 你一定要24小時去即係拿走佢咁樣。我覺得佢會有第一，佢一定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權。咁、但係當然呢個我哋最擔心咧，就係頭先我講翻喺而家個脈絡咧。其實嗰個警方或者行政機關咧，其實冇乜制衡嘅。咁佢點去理解嗰個叫做失實信息咧？或者佢會選擇邊一啲叫做失實咧？咁樣係基本上外人好難去批評佢，或者好難去停止佢。佢出咗一個 order， 要 Facebook 一定要根據個法例去做嘢。咁變咗咧，就依個隨意性係好大，因為其實如果你喺話所謂失實信息，其實喺一個政府陣營嘅兩邊都有好多，即係我哋有好多 fact check centre， 我哋睇到其實喺所謂嘅支持政府嘅陣營或者喺你反對政府陣營都有嘅一啲所謂失實信息出現。咁但係如果睇到如果一個政府或者警方係有咁大嘅隨意性去選擇幾時執法、幾時唔執法咧，咁咧就好有可能係即係針對某一啲嘅政治言論，即係尤其是你佢唔同意嘅政府嘅言論咧，佢可以用呢種方法去針對。咁咧呢樣嘢就真係對香港嗰個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咧，係真係會構成好大影響。 最近即係警務處處長舉嗰個例子，除咗話即係令人擔心就係針對機構之外咧。就是佢對所謂佢用假新聞啊，佢對所謂假新聞嗰、那個理解或者舉個例子咧，就係、是、我諗好多新聞界都會覺得好大問題，就係話即係個相嘅處理，咁點樣同即係真實即係失實呢個信息拉得上咧？第二就係、是、似乎就係將呢啲佢認為係假新聞。佢認為會帶嚟嘅影響，嗰啲咩分化啊、恨仇恨啊咁樣咧，就會拉到去國安法嗰度啦。咁即係話變咗，即係同埋佢喺另一個訪問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即係話假新聞法咧係可以有利佢去執行呢、這個港區國安法嘅。嗱、咁呢度咧其實就似乎引申咗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即係究竟假新即係佢將來嘅假新聞法係。嗰、那個即係想做乜嘢咧？係咪即係其實都係好政治咧？你其實如果而家咁樣睇落去，落去香港一你睇係咪即係其實都真係勢在必行啦？喺度會做。二就係話即係會點樣搞法咧？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其實第一樣嘢就即係基本上反映咗頭先我有頭先我提嘅憂慮啦，即係你長官意志去定義。乜嘢叫做失實嘅話咧？其實佢可以好隨意地針對佢自己唔同意同唔同意，或者個人嘅興趣去決定究竟係點樣去選擇邊啲去。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危險嘅因素啦。咁 另外亦都我哋睇下過去咧，即係喺全球咧，即係有關去討論所謂失實信息呢樣嘢咧，本身咧都法律講緊係非常之困難，即係有一個真係好好嘅即係定義方式去執行，究竟點樣去理解？即係即係有好多個唔同嘅因素。舉個例子咧，就係、是、有啲認為叫做未經官方證實嘅信息，咁就係一啲叫做失實信息。咁但係呢個亦都大家都明白啦，呢個亦都喺一啲突發事件出現嗰陣時咧，係冇可能出現的。即係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我都有陣時會同人講就係、是如果我日下都要等一個官方嘅證明先去報新聞咧，咁你就有好多一啲嘢係會出現好荒謬嘅嘢。即係舉個例，假如一個地方地震，我哋全部人都感受咗個震緊啦，咁我當時全話喂地震，我同人講啊，咁我係咪全部上身？當時我早過官方證實咗一個個地震，咁好明顯唔係啦，咁樣咁，因為我即係其實信息係我經常都會快過官方嘅，所以你用官方嘅證唔證實咧，係冇意義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喺好多地方，例如股票市場更加出現，就係、是、好多消息咧，基本上都係新聞報嘅先。嗰啲公司或者有啲機構咧，技術性地否認咗，咁但係事後跟住又證實真係係咁樣。咁當時佢嗰刻亦都係俾人否認咗，咁嗰啲係咪一啲虛假信息？咁記者唔係咁，記者其實我哋經過咗好，即係你唔知道我記者其實做咗好多嘢喺後邊，其實睇到問咗好多人，或者亦都有用即係賠上佢自己專業嘅名譽咧去寫嗰段新聞。咁佢梗係壓上去，佢梗係有一定嘅信心先去做啦。咁呢個係個專業嘅操作嚟噶嘛。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好多人技術性嘅去否定。咁但係後面又證實翻咯咁樣。咁嗰啲係咪咧咁樣？另外就係有啲我哋都要分辨咧，就係嗰啲究竟係刻意啊，定係無意地即係出現。因為呢個就係正就係點解我哋一提到話即係所謂失實信息，我哋有陣時會講叫 misinformation 同 disinformation。我都未諗到一個好好嘅中文譯名，一個就叫失實信息，一個就係可能刻意故意地發放， 即係有意同無意嘅分別。 加個有意無意，咁其實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亦都好難證明。即係你點知嗰個人嘅動機咧？咁都冇辦法知道。佢話我當時真係無意，我真係聽咗咁樣，我真係想通知，因為公眾利益咁，我通知其他。咁真實就佢可能背後有個動機，你根本好難去證實咁樣。咁你會睇到咧，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唔係一定係白黑與白嘅錯嘅，佢可能係故意地咧令到人哋誤會咁樣。佢又用咗啲即係所謂 misleading 嘅字眼啊，或者佢又你有一啲形容詞咁樣。咁你可能我依個係我嘅理解或者感受咁樣，我形容詞咁樣咁。咁又點計咧？咁其實你大家仔細去睇落去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咧，去操作上咧係會好多呢啲咁嘅討論。我哋都好難去揾到一個好好嘅答覆咁樣。咁咧，但係最簡，但係問題再翻翻去我頭先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當咁複雜嘅話，咁咪長官話事咯。即係佢話係咁就即係佢有咁嘅權力啊嘛。咁啊，佢亦都唔需要好多解釋啊。咁就咁佢又可以運用呢個權力。咁呢個係草擬。 而家咁樣睇落去，即係個前景其實威權啦，另外長官啦，另外就係、是、即係好具體，其實可能即係會有條所謂假新聞法啦，假新聞法啦嚇。落去係咪嗰個空間其實會係即係越嚟越窄啊？即係咁會唔會好似內地嗰套即係會？香港是會行緊嗰條路咧， 空間是越嚟越窄，我都會預期啦嚇咁樣。係咪內地嗰套會嚟到咧？就可能未係嘅，即係起碼我未聽到話用輿論引導啊啲字眼，仲未聽到，亦都冇仲未講到話要媒體聖黨啊嗰啲，我都仲未聽到嘅。咁我哋都可以即係樂觀地，仲未好似國內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媒體又好，網上嘅嗰個言論空間嚟講，肯定即係會收窄好多，亦都會出現好多所謂嘅自我審查嘅情況。即係大家即係 我都唔知啊，可能出現咗之後，可能呢啲節目都好難做，係咪先？咁即係可能我哋講一句，我講四十分鐘，佢可能捉住我又記咗一句，啊話嗰樣嘢係未見證實。咁可能你成個佢可能有個權，佢可能成個唔係一個內容，佢可能有權成個報館去封咗。咁你作為負責人，咁你要小心啦嘛。咁你保住成間報館喎，咁樣咁你咪避咯，盡量避開某啲地雷咯。咁樣咁啊，都會即係好自然地會有一個咁嘅即係自我審查情況下會出現。咁都係對成個新聞自由或者業自由都冇好處。 你過去一路都係其實都係一路跟緊一啲資訊自由嘅嘢啦。咁最近即係行裏面呢，我哋對即係查冊嗰啲限制呢真係好大嘅困擾，亦都多咗好多嘅風險。咁政府其實都係過去個方向呢都係講緊即係資訊自由啊、開放啊，甚至就話要立法。咁而家嗰啲法改會嗰啲都係都唔知去咗邊度啦，呢幾年好似完全冇做嘢。係咪而家睇到政府其實係走返轉頭，包括查冊呢啲。 我都覺得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喺學院裏面呢，我哋一路同同學講啲講 media law 啦，即係講香港新聞法呢，都其實都會講咗呢，就嗰、那個講法呢，同即係即係而家官員呢，即係最近有兩個論述呢，我覺得都幾流行去勁講。都有即係我講即係佢嗰個論述同埋我哋講緊嗰個論述有啲衝突。第一，佢又成日都講兩樣嘢。我覺得你記協都可能要回應一下。第一，佢成日講記者冇特權，記者唔應該有特權。第二個講法呢，就係話新聞自由係唔係絕對嘅。我覺得呢樣嘢就即係其實我哋學院度其實我哋不嬲都有回應。第一我哋從來冇講過新聞自由係絕對嘅。即係一路以嚟喺我哋講嘅法例裏面呢，其實都係我哋講嘅係一個係咪一個合適或者一個合乎比例嘅一啲嘅限制咁樣嚇。咁而家似乎就係唔係講一樣，政府就即係講一樣嘢，就將你推到一個最極端嘅絕對嚇。我冇人要求佢絕對，大家都知道人權法，大家知道人權法基本上係有嗰幾個自由，但其實係有嗰個 restriction。反而國安法咧，佢講咗話要有新聞自由，但其實佢又冇講話有啲咩 restriction。即係反而即係有趣，咁好啦，講到話嗰、那個係咪有特權嗰樣嘢？咁事實上喺普通法裏面咧，其實記者咧係喺普通法裏面係理解係有一啲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嗱，舉個例喺誹謗法嗰度啦，我哋都睇到啦，誹謗法記者報新聞報導咧，係本身係可以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啦。另外就係、是、私隱法。私隱嗰個條例裏面咧，豁免嗰度亦都將新聞活動咧，其實包含咗喺度。咁基本上而家喺法例或者喺普通法裏面，係有一係基本係講咗，記者係有一啲唔同嘅身份。我唔敢講係特權，但係有幾個身份。點解咁樣咧？其實一路嗰個成個普通法嘅理解就係、是，媒體係執行緊一個所謂公眾利益嘅一個報導。佢係有即係因為係執行緊公眾對公眾大眾有利嘅。是要監察政府或者要即係對一啲有權力人士嘅一個制衡，咁所以佢有咁嘅權力。甚至乎而家講緊香港嗰個未有一個資訊自由法啦，但係嗰個公開資料守則裏面亦都講咗話咧，其實好多資訊嘅即係政府係咪要提交咧？其實要考慮公眾利益嘅，即係其實有公眾利益嘅一個考慮喺度，只不過佢冇執行嘅啫。咁就其實好明顯，即係嚟講緊查冊裏面咧，其實查冊裏面。我就有啲失望咧，就係唔知話政府好似行一轉頭，好似法院都冇乜嚟考慮嗰、那個即係、就是、公眾利益個因素，因為當時究竟嗰個查冊本身係一個涉及一個公眾利益，定係一個個人利益啊，或者係一個呢件事作為一個重大事件，好似喺個考慮係冇受到重視，即、就、係、是、我反而覺得點解一路以嚟我哋講緊個普通法裏面有咁多案例，或者講咗咁多。即係媒體行使一個公眾利益嘅一個調查嗰陣時候，點解無論政府又好，或者法院又好咧，係冇去充分去考慮即係呢啲因素咧？這個我就有啲擔心。 而家似乎就係放大曬私隱啦，同埋呢個起底啦。 咁我亦都睇聽唔到有好多即係個案咁所謂嘅起底咧，係其實來自即係查冊啦，亦都係來自傳媒機構。反而我見到有啲係一啲支持政府嘅媒體咧，佢哋都起底咧，都其實都好多個人資料咧都列咗出嚟咁樣。咁我又唔好見即係警方有冇查冊，所以我又唔覺得，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藉口嚟，其實係一個藉口啦，即係我係針對某一啲嘅。政治上嘅觀點咧，係作出一啲即係執法咁樣。 嗯，最後都想問多一個問題，就係嗱，而家大學又係一個敏感區啦。咁你嘅研究咧，其實個範圍咧，其實都係一啲敏感嘅議題。會唔會都感覺到係即係多咗啲風險啊？有即係國安法啊咁樣啊？ 我就。可以即係同大家講咧，就係我喺校內裏邊咧，係完全冇受過任何嘅一啲壓力嚇，即係由同事、我嘅系主任到院長其他嗰啲再高級嗰啲都冇啦，跟冇一個我未感受到任何一個層次咧係俾到我任何壓力。反而咧，我覺得咧喺校外咧。就即係已經有一啲例如專欄作家會點名啊，批評你啊，或者即係用一啲都幾唔文明嘅字句形容你啊，咁呢啲係會有嘅咁樣。咁有冇壓力咧？我就係有壓力嘅。咁但係我可能我天真地認為，即係我喺行使我一個係做一個學者，亦都係一個。叫做終身制的學者啦，即係我即係叫做好難，即係大學係有可能炒我，但係好難先可以炒到我啦。我亦都係需要行使一個即係我嘅權利啦，同埋即係我亦都喺國家喺呢個咁嘅環境咧，學者其實嗰個角色咧係緊要嘅。即係我今日喺度講咗40分鐘，我唔覺得我自己有講一啲好偏頗嘅講法。我講得好清楚個背景脈絡，你可以唔同意我講。但是我講得很清楚，究竟即係我根據啲乜嘢，有啲咩論據，有啲咩證明？咁我仍然相信我咁用呢個方法去即係介入啲社會事務咧，係一個學者應該做嘅嘢。 嗯，但係擔唔擔心即係大學即係作為一個 institution， 即係一個機制係頂唔住外邊嘅壓力？ 一定會，因為其實校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大學本身係全部係公立嘅機構啦，咁雖然而家構造叫 UGC， 即係一個大學撥款委員會去，即係叫防火牆架，但係睇嚟而家個防火牆都唔係好得，你都睇到即係近期啦，我就以前未見過嘅就係例如教育局長咧可以直接嚟咧，即係同大學咧去溝通，即係過往其實佢係一個撥款機構，大家個理解就係政府係撥款機構，我撥款咗俾。教師會，咁佢哋就即係有個所謂院校自主，咁但係而家似乎咧就政治上我係直接可以去接近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大學咧，其實近年個發展都係喺國內嗰度設立校，咁包括香港大學啦，而家我仲話佢哋都已經計劃緊喺深圳，即係有校園。咁依個聯繫越嚟多嘅話咧，即係佢個顧忌都會有喺度。咁但係。實際上有冇影響我唔知道，實際上我擔唔擔心有影響，我擔心有 影響。好啊，今日好多謝傅景華教授KW 同我哋即係傾咗都四五十分鐘，咁希望過一段時間又上嚟傾下偈嚇。多謝曬各位，拜拜。 拜拜。